在这一炷香的时间，就邀请你一起进入我的节目。我叫凯琳，这是我这个节目的第一集。那在一开始呢，我想要先跟大家聊一聊我自己，以及呢我未来会想要聊的方向。首先，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中文相关的科系，目前呢也是在读中文研究所。我觉得我刚刚才想到，我应该要把这一点注记在我的简介里头，尤其我取这个 podcast 的名字也超级不容易被猜到我到底要讲什么话题，免得大家点进来后才发现哦是中文系哦，那不想听，拜拜。我不知道耶，我觉得在台湾念文史哲其实还蛮辛苦的。不只是文史哲，我觉得在我大学四年里面有听过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触及到的科系，那甚至有很多你真的是想都想不到的种类。我觉得这些科系没有不好，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没有念台湾人心目中所谓热门的科系的话，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常需要去受到一些原本不需要去承受的压力，或者是一些言语啊，甚至是目光。我想身在其中的各位，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大概可以了解我要说的那个感觉。那你也可以当作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同温层里面去蹭一点温暖。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在求学的过程中，在科系的选择或多或少都不能够随着自己的心意去填。有可能是受到家庭的影响，但以我的例子来说的话，我算是蛮幸运的，因为我从小到大是自己发现我很喜欢阅读，那在国文这一科读的也算是得心应手。那刚好我的家人也从来不干预我选科系上的选择，所以呢我在学测的时候申请入学，填六个志愿，毫无犹豫的直接填了六个跟中文有关的科系。但至少就我成长的过程，会去阻碍我们填科系的真的不仅仅只是家庭，有很多时候是整个大环境去驱使我们，甚至是会去影响我们的决定。这样讲好像也有一点太沉重了，就拿我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顺便介绍一下，我除了喜欢国文之外，我也蛮喜欢教育方面的东西，所以呢我人生规划一直有在往教育的方向前进。这也会是我很想聊的一个话题，因为就我接触到的东西有太多话题可以供我去聊。再来我要把我自己的范围限缩到补教界，因为我因为一些事情，所以我没有考虑想要往学校的方面发展，这又是另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就是我也会很想聊补教啊家教这方面的话题。那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很想跟在这一方面经验很丰富的前辈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好，扯远了，就举一个我在当家教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很小的事件。有一次我提早5分钟到家教的家门口，然后按了门铃之后，我就在门口等。然后你知道有时候左邻右舍啊，尤其是那种婆婆妈妈们，只要看到一些生面孔就会很无聊，想要再跟你多哈拉几句这样。那时候有个阿妈就问我说，你是某某某的家教老师耶哦？然后我就对啊。然后阿妈又继续问，你教哪一科英文耶哦？那其实这个学生我是国文英文都有包啦，但是白痴如我，因为那天刚好上国文课，我居然就傻傻的直接回他啊，没有啦，我教国文啦。我明显的看到阿妈就愣了一下，完全不知道应该要用什么反应跟我说话。 我感觉得出他应该有一些真心话想要说，但是他不好意思说。我们这样就对看了一下，然后阿妈就只是尴尴尬尬的回了一句：“哦，锅也要补哦。”就这样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只留下一个被激怒又觉得是我自己白痴找罪受的我。没错，我觉得在我的经验里面，教国文本身，教国文这三个字本身就是一个含有冲突美的字源。我真的听到有很多人觉得啊，国文为什么要补啊，不就每天都要用啊，但是事实上你知我知天地知，有时候我们会明显的感受到部分人的国文真的 not ok。 这也是多到可以多出一集来讨论这件有趣的事情。没错，其实这个 podcast 说穿了只是一个拿来聊我个人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件和一些我觉得很有趣的话题来讨论。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很想邀请跟我有相同的经验，或者呢想要了解我们可能这个范围里面会遇到的很多酷事情，可以一起来收听我的节目。第一集的部分呢，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节目的大概内容。如果你对这一些内容呢有兴趣，欢迎按下关注，我会把这个频道的 IG 粉专放在简介里面，透过 IG 可以跟我们互动留讯息。那就下集再见咯。